败得这么快，这么惨。这已经不可能是运气问题。这场比赛快得甚至让观众都忽略掉了另一个事实。这场比赛可还是一个 profit。朱烟霞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等朱烟霞也跟着退出了房间，房间自然是自动解散，观众们也被自动踢回了竞技场。但所有人还在发呆，还在回味。只有叶修全然不把这当回事，取下耳机转过头来。 老马，号还你啊。 啊？ 陈果也是发呆发得很深刻的一个。 啊，录下了吗？ 陈果忽然回头问唐柔。唐柔苦笑。 是你在操作啊？ 啊！ 电脑上的角色都已经退完了。哪里还能录什么像啊？陈国懊悔不已。多精彩的视频段子呀，完全应该录下来再看一百遍。陈国正郁闷呢，忽然发现有一丝异样，四下这么一望，竟然发现有一些目光在打量着他。 看什么看啊？ 陈国没太客气，这些盯着他看的都是常客，互相算是认识的，自己没什么出格举动啊，这帮家伙看什么？ 老板娘威武啊！ 一人忽然说着。 啊？ 陈果茫然。 朱烟霞嘛！ 一人叫道。 啊，朱烟霞，哪里哪里！ 又有人跳了起来。这次却是陈果不认识的生客了。陈果瞬间明白，这场比赛连网吧里都有跑去看的，肯定也是第十区的玩家，当中有些熟客不知道君莫笑是这网吧的网管，却知道陈果的荣耀角色是朱烟霞。方才一见恐怕就已经震惊了，再然后怕是要以为君莫笑其实是陈果了。而那些生客当然是啥不知道了，只是猛然听到有人在这里网吧说起，立刻开始找对象围观。陈果哭笑不得，四下一瞅，叶修也不知道钻哪儿去了，只能无奈地吼了声， 不是我，别人借我的号， 然后就匆匆跑掉了。客人们都是怔了怔，也不再多说什么，围观也就是满足一下一时的好奇，又不会多出几斤肉来。和陈果认识的荣耀玩家其实也大多和他切磋过，对老板娘的水平也算了解。说实话，刚才那么彪悍也太让人意外了。绕岸垂杨啊，老手都知道这是高手的。如此一来，号是借人的，这说法倒真是更靠谱。网吧里这种能认出陈果账号又跑去看了这场比赛的人毕竟还是没几个，也没引起太大动静，大家也是私下议论就重回游戏。这场比赛太快，不但过程快，连打完之后的房间消失的也是那么的快，弄得大家一时间都没个讨论的地儿。玩家退出竞技场后立刻开始在世界上寻找可以一起谈论一个这个话题的执行人。片刻，第十区世界频道又被统一的话题给征服。君莫笑、绕岸垂杨、朱烟霞、枪炮师、丢武器、秒杀什么的全是关键词。这一场比赛太惊艳，惊艳的让人把视线全都集中到了获胜方这边。绕岸垂杨此时就像是个可怜的背景布，根本没多少提到他的地方。有一些不太懂的新人当然是不知绕岸垂杨有什么厉害背景，只知瞬间就被干倒，倒也想来嘲笑两下，结果这样的言论反倒会遭到别人的嘲笑。这一场比赛胜负的原因不是一方弱，而是另一方太强。此时在玩家的心目中留存下来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当然也没人会觉得绕岸垂杨虽败犹荣，但是他装逼反被踩这件事儿真的不是此时大家所关心的重点了。朱烟霞好强，枪炮师好强，军莫笑好强，这些才是重点。这场 PK 很华丽，引起的反响也很大，不过对于各大工会来说，影响力其实远不如之前被刷的琉璃之地记录了。各大工会也就是随便知道一下结果，借题发挥一下，想借此一举就毁了兰西格的形象，那还是不可能的。真正会对这场比赛的胜负上心的，也就是兰西格自己而已。此时第十区的兰西格频道里一边安静，大家都是静静地看着世界上的讨论。别看最高也都只是些33级的角色，但在角色背后的如兰西格的真正老大春意老之类的人物却都是悉数在场，绕岸垂杨却是不在。退出竞技场后，他就直接在神之领域下线了，也没有再登录在第十区这边的号。即便是嚣张如他，这个时候也实在是没脸去见工会的人了。打压了绕岸垂杨的气焰，这或许是兰西格此时唯一的收获。不过看眼前这个情形，君莫笑好像强力过头了，绕岸垂杨很有可能被打击过度了。比赛你们谁看了？春意老问着。兰西哥商量事儿，一般都是角色们找个地方聚在一起，原因是他们的会长春意老实在不喜欢打字。唉，我看了。蓝河叹了口气说，怎么样？世界上描述的基本吻合，一点也没夸张，因为实在是已经没法再夸张了。蓝河说， 这个君莫笑还真是不留一点余地啊。 比言飞说着，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样反倒是留了余地。你们看世界，更多的都是在讨论君莫笑有多强这件事上，本该是一场比赛最重要的胜负结果，反倒没什么人在说了。 难道那家伙还是故意的不成？ 比言飞说，那不清楚的，我的意思只是说目前这场比赛对我们的不利还算是比较有限，不是很雪上加霜。哎，这个君莫笑还真是不好对付。春意老也是叹了口气。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被刷爆后，刚刚有所回升的人气又下降了，今天一天入会申请的玩家人数下降了70%。蓝河说，一线峡谷约好了不会去和霸气星图争是吗？ 嗯。 哎，看来只能是忍辱负重一段时间了。 春意老有些遗憾地说。 那个，来参与这次讨论的还有细周。在第十区，他算是兰西格仅次于蓝河的第二号人物。不过眼下这些小角色背后可都是神之领域那边的大哥大。西周一下子就显得有些渺小了，有话说却也有些吞吐。 哦，西周，你有什么看法？ 春意老问着。这些选过来开荒的人他还不至于不认识， 是不是可以试着找战队的帮帮忙啊？ 嗨，你这个想法太过分了吧。 春意老还没说话呢，蓝河先一步抹汗了，其他人更是一怔。找战队来帮忙代打新区的30来级副本，这完全像是在说笑话，就像是校际足球比赛发现踢不过对方，于是决定找梅西、找 C 罗、找卡卡来帮忙一样可笑。 虽然只是小副本，但目前第十区的这些副本成绩有哪一个是咱们能力范围以内的？不只是君莫笑的成绩，就连冰霜森林加望潮那个成绩也是。这亏的是在新区，如果只是老区，怕是早被人怀疑都是出自职业级的手笔了吧。 西周说。众人一听，都点开了第十区的副本记录榜。其实到现在也才就冰霜森林、埋骨之地和琉璃之地这么三个。但是正如细周所说，三个副本记录都是很强的超越。春意老他们的五人组已是玩家中的顶尖水平了，结果还被君木校的队伍踩了两分多钟。多么明显而又多么可怕的一个事实。 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头啊？ 众人忽然发现君莫笑这些人的来头或许不小，职业级三个字已经开始在他们脑海中盘绕， 所以或许可以找战队高手来帮着鉴定一下。 西周说着。 这个建议确实不错。 春意老点了点头，不说是代打，只把这些明显很强悍的记录当作家常，和俱乐部战队的高手们聊个几句，求个鉴定，这倒不是难事。 行，我这就去看看。 春意老最终如此说道。参与讨论的人此时在电脑前都是露出了古怪的神情。新区开荒居然要惊动到战队的职业选手们了，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如果让他们知道此时微草这支冠军队都已经全队带着第十区来集训的话，估计他们的血压都会急速升高。 先下了。 春意老和众人招呼，他也是个办事干脆的主。下线的春意老看了看时间，这个时候战队那边应该是在进行着下午的训练。春意老经营蓝雨俱乐部在荣耀中的蓝西格公会，和家世那边的陈野辉一样，也算是俱乐部的正式雇佣人员，在俱乐部里的确也是能说得上话的一份子。春意老平时就常来俱乐部这边转转，和众职业选手都不算陌生，偶尔也能有机会和职业选手们切磋上两把。当然做人还是要知分寸的，选手们无聊了看到他主动找他玩两把，春意老不会拒绝，但他自己如果主动去找职业选手耍，那就有耽误人家时间的嫌疑了。春意老一直都很注意这个分寸。春意老估算了一下时间，选了个合适的时间来到了训练室这边。他在俱乐部里行走也没有太多的限制，除了研究自制装备的技术团队那边，基本没有什么不能去的地方。 嗨，大春啊。 春意老时间掌握得很好，过来训练室的时间正好是蓝雨战队正式的训练课结束，大家随便自由放松的时候，他一出现在门口就被人看到，和他打着招呼。春意老姓梁，名一春，俱乐部这边的熟人都会叫他大春。 嗨。 春意老朝和他招呼的选手挥手致意。这家伙叫李远，是蓝雨这边的一个新人。和大多新人谨小慎微不同，这小子入队后就异常活跃，对每个都积极热情，很快和所有人混熟，包括春意老。此时他一声招呼，其他不知道春意老来的选手也都抬头望了过来，不过大多就是点头算是问候了一下，就又回头各忙自己的去了。最后倒是余文周起身过来招呼了起来。 大春过来了。 来看看。 春意老很客气。余文周论技术实力或许并不算是最顶尖的大神，但是却是蓝雨这支战队的队长。大多战队的队长都是本队的王牌选手，但也总有些例外的。蓝雨战队就是个例外。他们的王牌选手当然是黄少天，但队长却是余文周。 宇文周的技术实力虽然明显不如黄少天，但战术素养极高，更重要的是为人很稳重。黄少天那家伙的话唠属性实在太拉低他的印象分，一个总在嘀嘀咕咕的家伙总归会让人觉得很轻浮。 有些时候没过来了。 于文周待人和气，正式训练此事已经结束，看到春意老来就过来陪着聊了起来。春意老也就是知道蓝宇的队长比较好说话，这才没像霸气雄突的蒋游那么犹豫。这要把队长换成是韩文清，他也绝无可能一有想法就立刻丢下电脑找上门来。 是啊，最近忙啊，第十区开荒呢。 春意老开始把话题往这边带。 哼，开个荒而已，还要你亲自去指导啊？ 于文周笑，俱乐部的工会大体上如何运营他还是清楚的。 哎呀，这次第十区可大不一样呢。 哦，怎么了？ 不知哪里冒出来很多高手，第十区现在的那些小本记录啊，个个都破了10年以来的总记录，看起来全都是像职业级选手的手笔。 咣当一声巨响在训练室里传开，跟着就是三四人接连的惊叫。 啊，皇上没事吧？怎么了？没事没事，滑了一下。 黄少天灰头土脸地扶着座椅从地上起来，一瞅看到春意老也正诧异地望着他，连忙挥了下手。 大春来了，好久没见你了啊，今天这么有空啊，吃饭了没有？还没吃呢吧，正好一会儿开饭了，吃了再走啊。 好好好。 春意老连忙点头，没敢说任何多余的话，不然可能会没完没了。 你有第十区账号的卡吧？来看看记录吧。 于文周说着。 有呢。 春意老掏了张卡递给了于文周，他当然是有备而来。于文周随意找了台电脑坐下，登录游戏，一边头也没回地说道， 少天，你也来看看吧。 身后没有反应，黄少天戴着耳麦像是没有听到，左右两边的选手却是一起推他。 黄少，队长叫你呢。 啊，什么事啊？ 黄少天摘了耳麦回头问。 过来看看第十区的副本记录。 于文周说着。黄少天无奈起身，一边走过来一边说着。 第十区？新区？新区的记录有什么可看的？ 哦，成绩果然很高呢。 于文周此时已经进入游戏，也不关心角色是什么，直接点开了副本记录榜单。 少天啊，你觉得这样的成绩是怎么打出来的？ 于文周问道。于文周把三个小副本的榜单逐一点出来看了一遍后，回头问向了黄少天。黄少天立在他身后，抬手摸了摸下巴后摇了摇头。 这些本太久没玩过了，光看记录看不出什么，刷出记录的人认识吗？有什么特别的？职业装备都知道吗？ 黄少天说了两句后却是望向了春意老。 哦，关键是这个人，君莫笑。 春意老指了指三个榜单都有出现的名字，其中冰霜森林是排位第二的，埋骨之地和琉璃之地都是高挂榜首。 这人怎么了？ 这人的角色没有转职，是散人，另外手里的武器很古怪，是可以随意变换武器造型的，然后施展各职业的低阶技能。 春意老说着。千机伞的秘密是根本没法藏的，所以叶修也没想着去怎么掩饰，像蓝河这些打过交道的高手玩家大多都已经看出名堂了。